据南朝鲜媒体报道，南朝鲜的全南大学医院5月1号公开了医院医务人员郑元吉5·18·10天的野战医院。这部郑元吉揭露了南朝鲜伪军曾在光州人民起义时所犯下的部分野蛮罪行，比如戒严军从凌晨3点开始向医院乱开枪，来破坏手术室和各病房的玻璃窗和墙面，然后闯进医院，强制搜查所有房间等等。